争吵代替，梦醒后才看清你，不能再欺骗自己，傻到为你伤害自己，幸福和快乐都变成回忆，你的冷漠让我窒息。 谁能够留住？我也只好装。